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我是邓文涛，还有潘杰和徐子东。哎，跟你们请教啊，最近有很多问题啊在困扰着我啊，我老觉得这是我很大的一个烦恼。 什么问题？ 你说啊，这个为什么世界上所有酒店房间开关都不一样？我每次住了这个酒店呢，黑灯摸火我就找那开关找半个小时。哎，你说这点奇怪吗？ 酒店开关， 按说 电灯的开关 的，电灯的开关啊， 你们观察过没有？每个酒店，按说酒店嘛，你这个开关都一样就完了，或者床头控制，或者啪啪都，你发现没有？好，每个酒店它都机关不同，它就不让你开灯。 那我想这是设计上的独特嘛，你要是每一个酒店都是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时候，那五星和四星有什么分别？四星和三星有什么分别？我就去做宿舍、 三星就是拉绳的灯、五星就是找不着灯。 你他很多人现在就是一块总控制板在床头柜。然后你去我们跑进来就这么撸一遍，这么手横一遍，所有灯都开了嘛。啊， 我们 别把总宅关。 当年拍过中国一个县里建的那个酒店，我们去拍，进了房间之后，我就跟那个总经理说，我说哎，你这个房间这个每一个灯都得下了床去关，就是开关都在这灯上，没有那个遥控装置。然后老板从美国回来了，就跟我说。这是现在国际最流行的酒店呢，就客人们他自己要运动一下，他这个现在不就是推出那种怎么叫便服日啊，就那种身体力行啊，喜欢自己做点事儿。他说现在最土的就是弄这个遥控板了。我说哦， 我回来香港之后，我还是觉得香港很多东西都是很先进，就比如说那个洗手间的那个龙头啊。我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洗手这个龙头在哪里呢？然后我就在那愣了三分钟，然后旁边有个人过来洗手，我就转过去看一下那个人，那个人就把手伸过去之后， 自动的嘛， 自动就出来了。我说哎，我说我怎么就动了半天就没有出来、啊？哎， 我还有 太纤细了嘛。 我刚才说一大堆问题嘛，我还有问题，你们发现没有？我也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啊，这个电灯泡。有没有印象？特别耐用，家里穷嘛，很久用一个电灯泡。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你注意到没有？为什么灯泡越来越短命？ 对， 很快家里就要换灯泡。我在深圳就更多了。哎呦，就是总会跟我小时候相比，灯泡短命多了。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手机越来越短命。当年的那个大砖头多稳定，虽然是笨。我怀疑他们有意的， 我觉得是有意的， 就是让你快坏。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家那个 DVD 机啊，最近就坏了，然后呢，我们就到处去打电话说怎么样去修，结果呢，修是特别的麻烦，就是你要打电话到原厂去，原厂也还要问你是什么型号，看一看我们这个型号还有没有可以换的那个零件，然后就跟你讲说你最好是填一个 form 嘛。填一个表过来，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到总厂，就说麻烦的不得了，你就恨不得啊，就说把它扔了，我再去买一个了。 所以其实消费者现在都被生产商所制约着，以为我们顾客第一，其实我们都受他们的支配，真的修不如重新买一个。我试过录影机 坏了去修，四五百块，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不好了，那你去买一个才两千多块。 你记得我们以前吗？我们以前那个伞坏了， 你今天怎么弄了个这个头啊？ 对，我发现我有点掉头发。 你怎么包了个头啊？这是 没有，我这头发是已经好几天没洗了。 不是，你这像是敌后武工队啊！啊，你接着说， 这是中东来的，中东来的， 你接着说。 不是，我们以前的家里的那个就是伞坏了，还有修伞的，你记不记得啊？就是那家里面那个伞可以用好几年。碗坏了，还有补碗的，记不记得那个街上面会有人来，就是挑那个担子，然后你就可以补一个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的是，就是说 高消费嘛， 哎， 更替的快嘛。 还有一个问题也在困扰着我，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两国什么首脑会谈的时候，中间的桌子那么宽？啊，每次握手，你爸那俩人都得够半天，个矮的上次桥本龙太郎一个腿都搭上去了，我这。太宽了，你为什么那么宽呢？你发现没有，这世界上很多非常玄妙的事情。 我答不上来。 白宫很窄，白宫你看他们那个小布什见人的 啊， 他那个凳子也比较布什，很小，他那个见记者的地方很小的。那个地方一般的，就像你说的，我也曾经想过， 对吧？ 我想他们那么宽，我想大概是他们说话反正对面也听不见，因为听不懂。 最后还是靠翻译在那里传达嘛，所以没关系，距离远一点好嘛。 所以 我最其实奇怪的是，有的时候我在想象，就是说在中南海里面接见外宾，那外宾坐在那里是个什么感觉？因为最近也经常看那个新闻联播， 潘杰啊是有政治眼光的人， 我就发现坐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国家领导人在两码之外，我就想着说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哎，鄙人受到过李兰清总理的接见。 哇， 舔居莫席，那字是念舔吗？ 你哪个手握过了，可以给我握一下吗？ 就是我 好多年前吧， 没有，是凤凰卫视给了我这个福气啊，对不对啊？当年他这个在中南海接见我们老板一行人，主持人等一行人，我就舔居莫席嘛，是念舔吗？ 不管了， 不是有些观众老说我说错别字儿， 你不是说敬陪莫席不就行了吗？那字儿一定不会念错。 不是，这就是接见的时候啊，哎，特别有意思。你有没有想到那么一个大厅里边哈，主宾嘛，宾主双方在这儿，其他的随员坐两旁。哎，这俩人说话，那些人怎么都听得见呢？隔得那么远，哎，实际上是有个小话筒的。咱们觉得接见就私下聊天嘛，哎，其实他是有话筒，有声音在这儿给你放出来。 哦， 就大家都能， 那这倒是我解决了我的一个疑惑，因为我总觉得他们开座谈会啊，都这个沙发都很大，很远，对不对？所以我心想，他在那里说话怎么听得懂？哦，他原来都有扩音设备。 哦，那怪不得他们的目光都是涣散的。我就发现那个旁边两边就是陪的这些人呢，那眼光都是从看来看去，就是不往那个讲话的人看，就是看在外面。 不，我有一个始终有个困惑，也有一个问题。我常常看到他工作会议哈，那有总理啊或者什么上面讲话，下面的人都不好好看，全在那里记。我心想他何必记呢？他之后发一份什么东西就行了吗？为什么全都趴在那里？ 不一样，真不一样。 我觉得不一样。 不一样。我跟你讲，我前阵子去开一个会，那个会其实很小的会，就只有两边大概坐了十几个人。来了一个法学院的院长。那讲的那个人呢，是一个外面来的一个外宾，就在那儿讲他对法学的一些看法。然后那法学院的院长呢，就坐在那里从头记到尾啊。那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因为我都没有记，因为我就觉得他说的观点好像没有不是很新鲜嘛，我都听过了。可是这个法学院长就从头记到尾啊，记了好几张纸。那一开始我说他是不是把自己的工作拿到这里来做了，在办公室做不完，就顺便一边听一边在做。后来人家说不是啊，他就是在记啊，他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从头记到尾啊。 这个可能有利于他更好的吸收领会其中的这个精神。 可是你在讲者的眼睛里看来呢，就对他是一种尊重。 你明白吗？因为有了仪式，才有了人类社会。当然，你比如说，何必为什么非要建那么个大会堂在那儿开呢？大家自己私下里聊聊不完了？那就是动物嘛，你往回退，往回退，什么仪式都不要了，那我们就是野兽了，就是动物了。人类的存在，这是文化呀。开一个会，人民代表大会，它可不仅仅传递信息那么简单，对不对？它对我们全国人民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咱们还是别谈国内政治 了。受个教育，我今天受教育。 咱们还是谈谈这个国际政治。哎，国与国之间呢，没有永恒的这个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啊。哎，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前一阵啊，那个彭定康不是到中国访问嘛？哎，香港这个有外交评论员就认为。就说中国这次这个邀请彭定康访问哈，说明中国外交政策已经走向了多元化，是一种这个开明和有突破性的做法，就反映中国对自己信心十足。哎，反过来我又看到另一个文章，说中国驻加拿大前大使张义军就曾经去年八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这个中国外交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这个文章，力主呢在外交政策上，国与国的关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啊！你看啊，他这里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做事说话必须力求掌握分寸，留有余地，不可图一时之痛快而过头。例如，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我与英国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回顾起来，我们在宣传中是否有必要把彭定康称为千古罪人，似乎值得商榷。”哎，你看政治我不敢瞎说，我照原文念的。哎，我觉得挺有体会。其实就是说这跟人与人之间关系一样，别把事儿做绝了，没一个转圜的余地。 不，我觉得他得了这个称号也挺好的，因为这个世界呢，就是不是遗臭万年，就是什么 另外一句是流芳百世。所以呢，我觉得只要是对政治家来讲呢，这两个呢都是其实是同等的，因为流芳百世也好，这个流芳百世呢，有一天可能给你拖出来鞭尸，对不对？然后你这个遗臭万年之后呢，有一天人家会给你翻案，所以这两种比人家比你把你忘记就好了。 哎，我们对彭定康，我以前对他印象也不好，我倒不是说他们叫他千古罪人，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个人，我有时候我知道自己这个不对，看人不能就是看人家一个脸嘛，那也许你不喜欢这个脸，也许人家做的事情蛮好。我直到有一次我才觉得他讲的不错，就是那个7月1号那个回归，那天不是下大雨嘛，他临告别的那个就是说我们宣传，就是说他们很狼狈，这是最后上传的，可是那个最后的那个演讲啊，很有文采，他讲的很好，就那天在这之前， 那不是他写的吧？ 哇，你不 过他讲的很好，他讲的很 念的好，念的好。 不，他本身就是个，他真是一个 政治家， 他真是个政治家。我97年的时候在纽约的时候，他来我们这边讲。然后我们大家都去问他问题嘛，因为他在香港搞了很多事情，我们就问他说，你在香港搞了很多事情，你是不是因为你要回英国之后就说为你自己捞政治资本嘛，对。就他这个应对啊，他确实是一个，他真是一个就是说政治家，他久经风尘，而且他可以让你，他自己不难堪，你又不难堪，而他又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知道这样做这样 子。他到底说什么了？ 我就问他，我问他说你是不是要闹政治之门？他说本来嘛，他说我他说如果说真是这些人说对的话，我是挺高兴的，就说如果我真的闹到政治资本呐，我是很高兴的。可是呢，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他说英国呢现在是被这个疯牛症啊已经弄得非常的这个头昏脑胀了。他说我在香港搞什么呢？其实英国人并不是很留意。就他一开始就是说，他说哎呀，他说如果那些批评家是对的话呢， 其实他也捞不到什么资本，他意思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是这样嘛。其实他是把这个问题呢就回避掉，可是他一说，他说哎呀，我希望那些批评家是对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哄堂大笑。 行， 所以他就把自己， 我想咱这个夸这个彭定康也适当注意一点，谁知道对不对？那个也给咱们该去广告了哈，去广告之前给你们看一看啊，里边是英文，我也听不懂，但是是最新的 MTV 电影大奖赛，影像漂亮，大明星们经常可以见到他们，亲情在这里边都有，咱们看一下，去广告啊。 Will Smith. I try to tell y'all I woke up every day. I woke up every single day. I said I got to get me one of them MTV awards. But I ain't going no 10,000 miles to help murder and kill other poor people. If I want to die, I'll die right here, right now, fighting you. Nicole Kidman from the Moulin Rouge. Woo! 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You shall not pass. But it makes me want to sing. Movies kick ass. Lord, you say I can do without. We're in an awful mess that I don't need to be. Please, Father, don't bring the palace. 哎，你说这个政治哈，最近特别有意思，还印证咱们刚才的观点，这个国与国之间呢，它这个只有永恒的利益，好，为了利益说什么都可以。最近美国公布了一批机密档案，当年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这个访华的时候，历史性峰会的时候哈，他们私下里呢跟这个毛主席和周总理谈的一些话，哎呦，我发现太有意思了，这个尼克松啊。就简直像个拍马屁的，你知道吗？就感觉为了你跟你搞好关系，就说跟听到周恩来总理在给他介绍我们是怎么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尼克松马上说，哎呦，真希望我们不要在战场上碰到你们，就是这种的。然后 外交辞令 啊，完了之后谈完话还说，哎呦，跟你们两位聚会啊，我们这简直好像是哲学峰会啊，真长知识啊。就这话都说，基辛格73年又来了一次，跟毛主席说。说这个哎，我们啊 对中国是最坦诚相见的，最坦白的。你看我们对其他国家都没对你们那么坦白，你看这个真有意思。 别的国家一定也这样说，性格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人呢、啊、就是美国人已经不算是很外交辞令的，英国人最外交辞令。他们在平时的人对人的讲话当中，哎呦，你要是不知道他们的文化，你真会骗了。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就跑去英国一个会议上，他就去发表他自己的论文，然后人家就说啊，你这个论文真是很有意思啊，非常 very interesting 啊、很有意思， 很有趣。 然后就讲这个不过呢，就说我们觉得这个文章呢还是欠缺一点啊，就如果这里补一补，那里怎么讲就这个一定会是一个 perfect， 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作品啊。 perfect。 然后我那朋友回来开心的不得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告诉你，其实人家是没有直说而已，人家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文章是一无是处，你知不知道？他其实是说 interesting， 在他们的意思里面就是什么都不是。我告诉你， 啊，是吗？ 那当然是 interesting 是什么都不是， 因为这 是 不是感兴趣的吗？ 对，有趣， 不是有趣。他其实说你这个篇文章啊，在学术上面是一钱不值。哦， 只是有趣， 就是看你在形容什么事情上。如果他说你今天这个 TV show 就是 interesting，这是称赞，这 compromise。如果说人家他说你是啊，你提了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工程方案，他就说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方案，这对你是不支持。我举证一个例子，证明他的观点。我们前段时间申请一个 RGC 申请一个项目，刘少明，我们很大的一个项目，最后有一些评审的报告回来。其中有一份报告就是这样，前面讲了很多好话，但最后有一句 all in all this is an interesting proposal， 他们说 killer， 他就这个句就把我们杀掉了。我当时就不明白，就是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有趣的方案， 就觉得你奇思怪想， 完了 胡思乱想， 哎，完了，他就是否定你，他就是用，这就是英国人的这个厉害的地方，他听上去全是好话，其实把你杀掉了，就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像 他们中国人呢、啊、就是真是不知道说，哎呦，他明明说我是挺好的，我这个哪里得罪他了。 我后来就想学，因为我现在也要做这类的评委，我想怎么样把他又否掉人家又说好话。哎呀，这个真是很难的。 你说你在那个宴会上面，对不对？大家两个人讲话，你说你发表了一篇高论是吧，人家说that's interesting， 那其实就是意思说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我一点都没有。国内啊，人家就不一，就是这个 interesting 的本身。 坏了，我明白了。哎呦，你知道当年啊，我在广东电台的时候，有一个作品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哎，我不是吹嘘啊，就是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然后呢，有几个西方人来广播电台的来跟我们交流，我们就放这个节目，看这个他的给他打成他的语言的稿子给他们看，然后就问他们两位的评价，他们当时说的是很有趣。他们当时说的是很 interesting。 还有一个就是说感情 emotion， 这个在中国人讲一件事情讲到感情是非常重的，可是他们呢这个是也是带贬义的，就是说讲你这件事情你是很 emotion 的，就是你是很动感情的，他其实是潜台词就是 说 你没有思考成熟， 你不理性，你就根本不会 分析，跟潜台词就是你没讲道理。 那凭什么他就是对的呢？ 不，这没有说他对不对，就 他 们那套逻辑， 外交辞令就是他有一种，就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就他说这个话出来，他后面有他自己的一个裁判的一个价值在后面。在英国人来讲，理性是很值得尊重的一些好的价值啊。你这个人 emotional 说明就是你这个人呢、啊，经常就是会被一些情绪化， 这就说明虚伪绝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事情，是吧？ 不，也不是说虚伪，就是说每一套文化语言它都有自己一套约定俗成的这种价值评判标准。 哦，我明白了，我跟你说那另当别论。我觉得可以原谅一种什么呢，实际早已经形成了公认的公理了。比如说那个时候叫这个抱病辞职，你看抱恙辞职嘛，政治人物抱恙辞职，谁都知道是说假话托辞，但是呢大家不会认为你骗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一种说法。你发现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你看现在的政治家说起来，他就说这个职务呢我辞掉了，因为呢我这个公务太缠身，所以我要和我的家人呢多一点时间呢共享这个天伦之乐。这个就是，其实他就是他，或者被人炒了，或者被人跟他说你不如辞掉吧，我们现在不需要你了。 对，就好像有的时候老公跟太太说我爱你一样，这是没办法，管他真的假的，反正规矩就得说，是吧？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们刚才讲到动情跟理性，我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细节，你们分析一下看。在英国跟瑞典队比赛的时候，英国队的教练是瑞典人，那个时候瑞典的球迷呢就做了一个真人大小的这个模型，真人大小的模型哈，然后给他挂了一条瑞典的这个国家色彩的这个围巾，那么你说这个本身已经很尴尬了，因为这个教练说他从他的职责出发，他要帮瑞典队打，帮英国队，可是他在打他的祖国，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更有趣的是播音员，中国的播音员怎么评论？他说瑞典的球迷也很聪明，他们做了个 Ericsson 的这个像哈，挂了瑞典东西，动之以情啊，希望他能够就是说帮这个瑞典啊。其实在我看来，他们不是动之以情，他们是有点嘲讽的意思，对吧？就是说你他们这样一来，而且他有点乱军心，他对你英国人来说他挑拨离间，你明白没有？你想想看，假如中国跟哥斯达黎加比赛，中国的教练是哥斯达黎加人的话，那中国人始终会在想，要是一出去，哎，你到底是在帮你的国家还是在帮我们呢？你知道这次球在那这个政治啊，很多这样的身份，有的人是自己是这个国家，比如塞那加尔的运动员哈，他们都是非洲人哈，可是他们都在法国踢足球，他们的老板都是法国的足球队的这个俱乐部的，所以他的工作跟他的国家之间是有矛盾的。还有些人是小时候是欧洲长非洲长大，现在到欧洲移民，他代表今天的祖国反对他过去的祖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身份困扰。但最厉害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教练的国籍身份跟那个国家的身份。 所以这个说解说这个动之以情呢，是以我们的文化的这个理解， 就是、 啊，你这个邓文涛，你对我好一点，我平时都对你那么好，你要是说吵我的话呢，你就想一想，我平时对你很好，就动之以情、啊。 我甚至想到，假如哥斯达黎加的教练是中国人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会不会希望他暗暗的帮中国呢？还是我们会理解他尽他的责任啊，再带好他的球队呢？这问题就会变得很复杂。这个时候我们的感情在理性上他应该带好球队尽他的责任，可是感情上我们说，哎呀，我们全国人民都有父老乡亲全部都看着你啊，你怎么样？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马明宇中国国家队的队长、 对， 他四川人，可他有一度代表广东队去比赛，广东到四川他代表广东队去踢啊，四川的乡亲就贴出巨大的标语，马儿啊你回来吧，完全把足球跟乡情跟家乡观念跟身份认同全混在一起，所以这个里边这个我们讲到那感情跟理智的关系它非常微妙，要是你该怎么做？ 哎呦，我听着就都乱了，我觉得这是什么人需要考虑那么多吗？ 碰到了就考虑，而且这个题，而且中国人现在已经渐渐学会知道这些事情，比方中国的现在也有球员出去踢外国的俱乐部的，中国的现在也请外国教练了，哎，假如中国队踢了一路顺风的话，踢到南斯拉夫队，那中国队就会问米卢了，哎，你帮谁啊？这个认同的话，我们在看欧洲人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哎，我觉得这个看足球啊，他们的乐趣我体会到了，基本上啊，跟去 disco 一个意思，跟你喝酒一个意思，那是现场的， 那是现场， 他是就是去现场，他是故意的 啊。 我发现特别奇怪，因为按照人的正常情绪起伏哈，他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一下就让自己喊叫起来，他是就是 喊， 我要跟我要喝醉一样，跟要买醉一样，一到了一看见中国队，哇，他自己制造，然后他自己相信了啊，他享受了。 我听到一个人。